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怒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就今日星期二咧，就系、是、呢个冬至嘅时间咯。咁就應該係聖誕前咧，就同大家即係最後一次見面啦。應該聖誕前啊，講緊 預祝 大家聖誕快樂啦。咁咧就好多讀 L 咧就都要一個人過聖誕嘅咁樣。咁大家睇到我哋棵聖誕樹都知啦，唔緊要噶，冇朋友都好啦。咁咧就有好多嘅人可以陪你嘅，其實睇下書啊，睇下碟啊咁樣，包括就係呢個手機 apps 啊，好似話 DisAV 仲未出 iOS 啊， 我唔知啊，我淨係 淨係得 Android， 咁咧就好多獨男都係未必用 Android 嘅，其實， 嗯， 咁所以就我諗就呢個就艱難啲啊，呢個 上住網先得繼續， 係啦，咁就或者係不斷聽翻我哋以前嗰啲節目啦， 係我哋嘅節目可以同啲 可以 上面鋪人竟然 嚇，我哋講素人啦，S 級素人啊嗰啲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啊、都是一樣的題目都一樣的 咁又係咁又 咁、啊、大家就可以包括重温下呢個撈鬆啦，又可以呢、這個甚至重温下黃師傅都得嘅，我覺得 黃師傅都 OK 啊， 係啊，令到你睡意增加，一覺醒來已經過聖誕節， 其實係麻醉藥， 係啊，就係、是、呢、這個計呢、這個浸熱水浸腳之後啊。嚴浩最推薦的呢個叫做度過呢個聖誕節安眠平安夜啊，平安夜安眠藥啊， 係咁嗰個就叫做平安鐘啦，聖誕鐘打嗰啲 咁咧就係係啦，就係聽呢個撈鐘同埋聽呢個黃師傅嘅舊節目啦，大家頂住先咁樣，咁即係好啦，即係你知啦，其實而家可能係譬如 DisAV 壞咗，咁你都要攞翻啲碟啊，攞翻啲帶出嚟睇下，咁啊重温下呢個飯島愛啊嗰啲， 咁都仲有其他網頁嘅。 咁都系一样嘅啫。咁嗱，而家就慢慢调翻转，你知唔知？独男过圣诞就变咗系一个话题添， 系一个权益要争取。 系咯，日本啲独男就上街争取话圣诞歧视啊， 冇错。 系啦，就系话点解啲商家净系将圣诞定性为呢个情侣活动？ 冇错。 嗱呢样嘢我撑佢哋嘅，真系。 我都觉得系。 系啦，曾几何时，圣诞就唔系定性系一个情侣活动嚟嘅，系、一个 family 嘅活动。 嗯嗯。 咁就亦都係宗教性質嘅活動。 嗯。 咁但係而家搞下搞下咧，就變咗咩咧？因為商場啊各方面就係要去賣嗰啲嘅著數咧，就係喺嗰個嘅情侶嗰度。係。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咧，大家就淨係我諗係因為個女性嘅消費力添啊，主要係。 我諗同埋，我諗係情侶嘅消費力係比較強嘅，即係變咗你就整嗰啲餐廳就整嗰啲情侶餐啊。 但女性消費者會主導咗去揀食乜嘢嘅，你有冇留意啊？喺即係聖誕節裏邊咧，讀 L 點解會咁慘咧？就係、是、咧，因為就係佢定義咗係一個情侶活動，又要燭光晚餐，又要食。咁所以對佢哋嚟講，第一就你好難，即係就算麥當勞改咗個樣都好啦，嗰、那個 counter 你好難當佢，那個漢堡包 counter 你好難當佢西餐廳咯。係， 同埋你入到去真係好眼冤嘅，有時我都會嘅，我都試過咧，即係譬如一個人夜晚咁樣啦，即係可能太太唔喺即係 not around 啦。咁去嗰啲餐廳度食嘢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喂，即係如果係哇好浪漫嗰啲咁樣咧，嗰啲咁嘅狀況咧，真係唔想自己入去嘅，覺得好鬼眼冤嘅。咁我絕對明白呢個讀 L 嘅心態嘅。 但係問題就係咁啊，而家嗰啲譬如大咩闊啊、大咩樂啊嗰啲咧，就係得叫做一人火鍋咧，就仲慘 啲啊！ 放埋去十個一人火鍋坐喺度，你坐第十一個位嗰陣時， 呢啲就叫做標籤效應。 唔係， 一人一鍋， 一人一鍋就真係標籤效應。即係話呢個，即係如果我係大咩落，我就話不如咁啦，直情叫做讀 L 過聖誕啦，直情大家 group 埋一齊打邊爐嗰個啦。 啊，都得，係啦，係啦， 起碼大家 share 多啲嘢食啊，係嘛？咁就唔需要，其實可以噶嘛，你唔需要自己人一鍋噶嘛，係嘛？即係唔識嘅大家坐埋一齊打邊爐咯。 但係都係一人一鍋，不過坐埋一台咁解 都得㗎，其實咁咧就變咗咧，就令到好多。即係香港嘅獨男都即係響應啊！呢個日本嘅呢個上街示威嘅呢啲叫做聖誕歧視症候群啊！ 咁就我諗香港亦都比日本啊更加濃厚添嘅，我諗聖誕節氣氛、嗯、就嗰個宣傳更加鋪天蓋地。 係啊， 咁就另外就好多自由行係嚟香港過聖誕嘅，咁、嗯、自由行嚟親都好少係一個嘅。 係， 咁你見到就係喺譬如旺角啊，喺銅鑼灣咁樣，人哋雙雙對對咁樣咧。咁特別係聽日開始啦，聽日23號啦，我估而呢個禮拜都逼得好緊要。 係啊。 咁就你知佢哋就嚟香港過聖誕咧，內地人就中意 dress up 嘅，係啦，即係男男女女都即係著到咧就去冚咁樣嘅。 哦，但係佢哋啲 dress up 就同即係嗰啲啲 taste 有啲唔同喎，同我哋。 我睇下咩年紀啦，如果大媽 dress up 就幾得人驚。 係啦，嗰啲 即係佢仲會有 lace 裙嗰只。 閃閃亮嘅冷衫，仲有啲金色線嗰啲咧。 係啦，即係仲要嗰條裙咧有 lace 花邊。 哇！ 就一對短 boot 或者甚至係長 boot 或者短嘅絲襪， 係而家冇噶啦， 而家冇噶啦。 八十年代就淨係著短嘅絲襪，但係而家就都冇噶啦。不過就 涼鞋咁樣。 不過就佢會即係厚襪褲當褲著咯。 啊！ 呢個就教極都教唔明嘅，唔知點解。咁就人哋係要襯出邊襯短裙，但係佢就冇嘅短裙。 就咁一條， 就咁一條當 legging。咁我講咗好多次噶啦，但係都搣唔甩呢陣味。咁就後生嗰啲好啲嘅，我覺得是就係啊，冇古靈精怪猛鬼出籠咁樣。咁但係就都令到獨男都好傷感下噶嘛，因為見到即係大內地後生美女咁樣，人哋但唔知點解嘅，我留意到咧，大陸啲仔嘅造型係唔得嘅。 嗯， 就有幾樣嘢唔得，第一髮型唔得。 嗯， 就無厘那曬，而家因為寒風勁咧，個個都剪過咁樣嘅嗰啲齊音頭， 係啦，遮住個額頭嗰啲， 係啦，遮住額頭嗰啲，包括佢一個肥仔。 系， 大佬你谂下，即系嗰个肥仔剪咗嗰个齐音头咧，基本上就真系柒到无伦啦，真系。 即系金正恩，你谂下， 系啦，金正恩咁样。咁第二就系咩咧？中意着嗰啲嘅窄身西装同窄身裤啊。 嗯。 咁呢个亦都好虾人着嘅，其实。 系。 包括就系着嗰啲衫咧，你好难即系配个斜咩袋担口烟咧。即你明明人哋嗰啲係唔會拎嘢喺手嘅，但佢就一定要一多一抽二楞啊咁樣。 即係諗下詹士邦Daniel Craig咁樣，佢唔會有個斜咩袋嘅大佬，斜咩槍就有可能有支， 就男士手袋都唔會拎。第一、第二就係佢哋搣唔甩男士手袋夾喺格拉底呢樣嘢，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我唔知啦，八十年代香港都興㗎啦，拎男士手袋或者夾個大水壺啊咁樣。即係嗰個年代，譬如鬱敏都係咁啊，夾個大水壺，水壺掟人啊咁。咁但系而家就冇噶啦嘛，已經我諗真係好少人夾男士手袋嘅香港啊！ 冇香港邊有㗎？ 以前佢突條天線出嚟噶嘛，喺男士手袋嗰度。咁但係已經冇喎，但係唯獨是就佢哋仍然係即係好長情嘅，我覺得佢即係一陣間我哋先講家區嗰單嘢啦，即係長情到就係有啲歌星你已經唔知道㗎啦，佢哋喺度唱緊歌，開緊演唱會啊，包括有啲造型我哋都唔興㗎啦，佢哋仲仍然係即係繼續緊嘅其實。 我估啲男嗰啲咧，因為佢哋嗰個市場太大啊，即係始終嗰啲係咪咧？即係女多啊，男少噶嘛？大陸應該係咪啊？ 大陸女士多係啦，男少，即係個性別比例就唔好平衡。 係啦，咁如果嗰啲男士嘅市場咁大，冇乜誘因令佢改善自己嘅造型咯，即係佢一個肥仔齊音頭咁都大把。 嗱，但係我覺得始終大陸男士有幾樣嘢搞唔掂啊，第一除咗個我諗就係咪嗰啲水有問題啊？即係比較乾，洗完啲頭髮就會特別乾燥嘅天氣 硬水啊嘛， 係啦，就係。會一頂帽咁，即係好高啊！ 加 你明唔明啊？ 加埋啲霧霾咯，睇唔到自己照鏡嗰啲喺個街行過，已經睇唔到喎。算 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就係、是，譬如我都講過好多次啦，美指、留指甲、風水甲啲美嘢，我哋又頂唔抱嘅。咁、就好後生都留風水甲嘅喎，大佬呢下先得人驚。咁就即係佢哋啲 personal hygiene 食都唔係好重視啦，包括可能食嘢比較重口味啊，即係食大蒜啊，咁就 辣辣火鍋嗰啲係啦， 咁所以就開始口氣比較重啊、嚴重啊咁樣，咁就人逼嘅地方就大家都會小心啲，我覺得其實。咁但係咧就我諗獨男最好就聖誕節就唔使出街嘅，其實我覺得，因為你而家出街都冇乜嘢好行，坦白講， 同埋好逼啦，即係好逼嗰條街。即係如果你去嗰啲即係嗰啲購物區啊，即係銅鑼灣啊、尖沙咀啊嗰啲咧，根本係好逼。即係我頭先喺度，即係呢輪都覺得係嘅。太子添啊，即係 even 係，即係太子已經冇咁旅遊，即係冇咁購物區，但係因為蔓延開去嘛，旺角一路咁蔓延開去咧、 哦。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嗰啲嘅即係中港巴士其中一個站喺太子。 哦，係啊，嗰度亦都係好多嘅。 嗰間唔知咩 Metro Park Hotel 定唔知乜鬼，就有一個長途巴士站。咁就佢哋就專係喺呢個始廠出面 嗰幾檔價真賺咧，排隊買金沙朱古力，我都熟曬㗎啦，真係。咁所以就好多人嘅嗰度， 好 聖誕節 好多人啊， 係。即係反而調翻轉喎。譬如花園街嗰啲好少見到佢哋， 嗯， 嗰啲攤檔啊，嗰啲 嗰啲真係本土人， 係啦，嗰啲就本地人行得多嘅喎。其實不過而家你發現就係聖誕節冇地方去嘅香港咧， 嗯， 你留意一下， 係 真係你去邊咧？你話嗱，有冇自由行都，你都發覺其實係冇地方去， 嗯， 即係好多人就係會選擇打邊爐嘅啫，最多喺屋企，唔好拉更嘅。係 讀 L 真係冇地方好去，老實講，同埋即係條街懶係。即係佈置到以前咧都話，即係我記得我自己仲係讀 L 嘅年代咧，或者由讀 L 上，即係開始變為唔係讀 L 嘅年代咧。嗰陣時咧，我喺尖東海旁 嘅，係坐喺海邊 啦。我記得有一晚平安夜咧，同當時嘅女友哇喺度行呢個尖東海旁凍 Q 到咧。 但嗰陣時行尖東海旁就幾浪漫下嘅，我覺得其實因為黑掹掹啦，第一，第二就。即係可以趁機就呢個攬攬石石啊咁樣， 冇錯冇錯。 咁亦都可以睇下人哋點樣攬攬石石啊咁樣。 睇唔到喎，唔 黑掹掹。咁但係就因為嗰陣時有欄杆啊，可以挨住喺度啊。 係啊係啊係。 咁就而家就唔得嘅，因為變咗就一個自由行嘅景點啊，我覺得。咁所以你就即係我諗讀 L 又唔會去尖東嘅，其實都觸感傷情。觸感傷情。 係，而家你咁講起咧，就又明啦。點解讀 L 即係去唔到街冇地方去，亦都係嗰度消費好貴嘅。譬如啦，以我叫尖東海旁，而家佢尖東海旁嗰邊咧，咪整咗一紮嗰啲咁樣，好似餐廳地鋪嗰啲咧， 又更加唔使幫襯 添啦。好貴噶嘛，嗰啲係，唉，咁所以點去 咧？同埋你而家慘在咩咧？你揾個地方，譬如let's say 百德新街咁，揾個似樣啲嘅酒吧坐入去，喂大佬啊，一杯生啤講緊六七十蚊㗎，係 啦， 喂大佬貴過以前一倍嘅，大家知唔知啊？不知不覺間啊，去酒吧飲嘢、已經係比以前貴咗一倍嘅，已經係。咁你諗下，喂幾個 friend 出嚟吹下水，飲兩彎好正常嘅啫。喂，大佬走人就每人兩嚿水㗎咯，差唔多。如果食埋小食嘅話。 所以梗係匿翻屋企上網嚇，又可以去日本，又去歐洲，去埋非洲，去埋乜都得， 仲可以用 Google Map 周圍去睇，睇下街景， 係跟住係啦，買六罐啤酒，嗰度可能都唔使一嚿水，咁仲去咩街啊？ 唔使啦，真係嗱，坦白講，你去邊度？你由香港聖誕節外遊熱門地點咧，都係內地人外遊嘅熱門地點嚟。你去東京。喂，坦白講，你一個唔覺意，你撞到陳萬琪喺度北海道沉思嘅喎，真㗎！佢沉思完翻嚟就退出呢個民建聯啊嘛，喺北海道。 我以為你話沉一條咩思添， 即係佢咪係佢據説啦，佢喺北海道旅行就反思人生意義，之後就翻嚟就退出民建聯啊嘛，咁 跟住就直屬中聯辦 咁。係啦，即係就過底啦，或者現真身啦咁。你去到東大門，你一樣係見到一紮香港大媽、內地大媽一齊喺度買嗰啲咩蝸牛面膜啊嗰啲咁嘅嘢。 系， 系嘛？ 踎喺门口嗰度， 冇分别噶。其实系，咁你同喺香港有咩分别咧？ 嗯， 系嘛？嗱，好啦，小清新话中意去台北，我劝告大家，圣诞节去台北，撞口撞面都系香港人嚟嘅，真系嘅。你千祈唔好以为去敦化南路成品可以避开，你听到广东话多过听普通话。 系， 喺嗰个敦化南路嗰成品嗰度。如果你话去101咩松山烟厂啊等等嗰啲咧，亦都系撞口撞面都系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咧。對台灣去嗰啲地方咧，就唔知點解嘅，又係都係嗰幾個 地 點，係啦，都係嗰幾個地點啊。其實 可能係就啲旅遊雜誌，唔係書喎，唔係書喎，係嗰啲咩 假期 嗰啲假期 啊，咩U Magazine 啊嗰啲介紹咯，係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最後尾咧，就算你係讀定唔係讀都好啦。 嗯， 我諗喺聖誕節裏邊所過嘅生活，其實係一模一樣。 嗯， 個分別只不過係讀嘅就自己一個。唔讀嘅就兩個，但係唔讀嗰兩個可能咧，佢哋都係各自喺度睇緊書啊， 各自都係 各自做緊，係啊，各自喺度攞住個手機喺度 WhatsApp 啊， 自讀呢啲， 係啊，自各自讀啊，都係睇緊啊家區嗰段片啊咁樣嘅，其實最終係冇分別嘅都係，或者睇埋香港乜乜乜啊咁樣， 係 咁所以就既然係咁嘅話咧，就大家唔好再標榜呢個讀 L 過聖誕呢樣嘢，我覺得，因為大家就算你有盤都好啦。你的狀態都是處於一個有毒的狀態， 冇錯。 你而家睇到㗎，你喺好奇怪嘅陣時候，我食飯咧見到，男女朋友又好，一坐低，咁咧就即係我等緊位啦，咁樣就等緊佢哋， 俾個位咧，但係兩個人咧已經食到八成九成啦。結果就因為各自喺度 WhatsApp 咧，你真係 X Y 交叉二 set 喺度想中佢嘅真係。但係兩個人係冇完全冇交流 嘅。哦， 係㗎，係各自喺度咁喺度打字嘅啫喎喺度。 嗯嗯。 咁佢但係佢又唔走喎，佢霸住個位喎。 係。 咁嗱呢種咁嘅狀態同讀 L 過聖誕有咩唔同咧？咪即係等於一人一窩坐埋一齊。 不過識咁解， 係啦，即係大家識打個招呼啫，其實係。 即係同埋知道對方 number 可以認識俾對方。 咁大家如果大家係一人一窩坐埋一齊嘅，咁不如大家打個招呼當識嘅咪得咯。喂，你又嚟啊？咁樣係啊，咁樣咁大家繼續喺度咁喺度打。係 係。 咁所以就呢個係冇分別嘅。 嗯。 所以更加唔需要標榜呢個讀 L 過聖誕就好似好慘咁樣。 係。 係咪？我記得有一集我哋做又係撈鬆啊，平安夜定唔知乜鬼嘢嚟嘅。我哋笑嗰班友，屌佢平安夜仲聽我哋做節目咁樣，叫我哋 upload 張相嚟，流噶係嘛咁啊？結果有一扎人真係影咗相 send 上嚟，其實咁就我覺得就唔需要話特別標榜佢哋嗰個嘅痛苦嘅。我知道 this AV 好快有 iOS 版嘅， 但係我估而家嗰種聖誕真係令到你即係其實嗰個狀態其實你覺得啱嘅，即係唔係喺出面都係毒嘅，不過。佢嗰啲咩宣傳啊，你見到嗰啲電視畫面啊，街邊啲 poster 就喺度標榜聖誕就等於啊兩個人 情侶活動咯，温馨咯， 温馨甜蜜咁樣，就令到你覺得你冇投入呢種活動咧，真係就自己覺得好黯然。 同埋最慘就係咁啊 ，Halloween 又係 sell 情侶，跟住係啊，即係任何呢啲節日都係 sell 情侶， 全部都係賣嘢導向， 都係賣嘢，而賣嘢係以年青人為主。 冇錯， 你 sell 老嘢唔得嘅，坦白講，中秋節而家都好少 sell 老嘢，都係 sell 後生仔。 嗯， 咁你就靠後生仔消費，仲要靠女性， 嗯， 所以就永遠突出温馨啦。因為女性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過節日消費嘅決定者。 嗯， 譬如去邊度旅行啊，去邊度食嘢啊咁樣。 嗯， 咁變咗咧就係，是，個廣告商要投其所好嘛。 嗯， 係嘛？所以佢個賣點就一定係呢啲小清新啊、温温馨馨啊、小情侶啊呢啲咁嘅嘢，睇下葉念心啊呢啲咁嘅嘢。大佬十幾年仲係方力申同啊， 仲係 Stephy， 仲係 係咯，仲係啊，大佬人家是愛女士啊！ 哇，我諗都冇十年都有八年， 有十年咯，我諗真係而家結咗婚未㗎佢哋？ 我唔知喎， 實際上我哋係咪兩夫婦 事實婚姻咗㗎啦？我唔知 仲係拍緊拖㗎嘛？佢兩個 係啩？大家都話係講到佢哋離婚。我就睇啲吹牛话，诶，就佢哋讲紧离婚， 真系 又最初拍拖讲到离婚， 真系冇计。我觉得，你问我圣诞节会睇咩戏咧，我就第一就一定唔会睇叶问打太神嘅，呢啲打鬼佬嘅嘢好七十年代 old school 啊，我觉得系龙争虎斗之后就已经完了，龙争虎斗打罗丽士系高峰嚟， 系 咁就唔需要再睇嘅。我就反而有一套戏可以睇下，叫《十年》， 系 就系，是，一班年轻嘅导演， 嗯， 拍十年后嘅香港， 嗯， 嗱里边亦都有好隐喻，亦都有好名誉嘅政治性嘅。名譽咁樣，亦都有係啲講感情嘅嘢。咁，我覺得呢套嘢值得捧場嘅，其實真。 嗯。 如果你讀 L 聖誕節冇嘢做咧，就可以試下睇咗十年。我覺得 上畫嘅係嘛？ 應該上咗嘅啦，應該。 因為我見就即係有啲評論啊，成啊嗰啲都有嘅，但我就唔知道上畫未 嚇。咁，就你話喂睇完戲都冇嘢做，咁點咧？咁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大家平時嘅生活係一樣嘅， 係 冇分別嘅， 係。 咁你就當平時生活一樣咯。 不過讀 L 咧，你要叫佢睇啲乜嘢戲啊，成啊嗰啲就唔使我哋教噶啦，識得 BT 噶嘛。係， 哦， 啦，乜嘢都會 BT 到噶啦，美劇啊、韓劇啊，乜劇都有。 而家就快就咩咯？你知 Netflix 已經登陸台灣。 係係。 咁咧係啦，亦都係相當收費相當之平。 係。 咁咧就出年就會嚟香港。咁就大家終於脱離呢，這個第一就真係唔使 BT 啦。 嗯。 俾錢亦都唔係好貴嘅月費咧， 嗯， 就可以睇到 House of Cards， 仲要比黃岐山同埋習近平睇得早。 係。 佢哋要翻制級碟啊嘛， 係， 我哋就唔使啊，同步睇啊，同美國， 係， 同美國同步睇， 嗯， 咁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大好處嚟嘅，即係一大福音啊，對於呢，這個即係讀 L 嚟講，因為 Netflix 其實佢嘅片集啊、電視劇集啊相當之多， 係， 就無線就播緊兩季前嘅， 哦， okay， 或者播緊 House of Cards 一。Season One 系，仲要系配咗音嗰啲， 系啦，仲要嗰啲配音交到不得了， 系 就我谂就仲交个家驹啦。顺便就讲一讲埋呢个黄家强，终于就同阿哥咧家驹合唱啦， 系啦，又喊又拥抱 啊，系咁咧呢个叫做嗱，首先我就觉得佢嘅宣传口号咧就相当之骑嚟，就系咧就系 sell 嘅卖点就系呢个东莞制嘅手机啦，就系揾咗黄家强 系 同埋投影嘅黄家驹， 嗯。 一起去宣傳佢呢個手機嘅賣點，就係話個電啊， 係 嘅續航能力相當之強， 即係好襟用個電。 係啦，即係話唔會行行下冇電。 即係咁同呢個招雲有乜關係咧？ 即係打電話去呢個第二個 dimension。 嗱呢下就我覺得就好好嗱，我唔理個 CG 做出嚟係點先。 係 問題，佢個 tap 都好 tap line 都好騎呢，佢就阿加強就話咧，喺呢22年嚟咧，我經歷有高有低。 係， 但每當我抬起頭望到你嘅時候，即係佢講緊阿家區。 係啊係啊， 所有磨難都不值一提。 嗯， 你嘅信念海闊天空，我嘅人生超級續航。 係。 屌九唔搭八，我嘅人生超级续航即系咩意思？ 即系咩嚟咧？我唔明。 系唔停得啊？不断插满电，要不断咁行啊？定系咩咧？系嘛？ 系 即系夹硬嚟到不得了喎、啊。其实系你话如果插咗电，家居翻山咁啊点？ 系 系咪先？ 系而家你又好似咧插咗电唔行唔得，焗住续航。 系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就 是。永远喎、啊，大佬，超级、啊、超级啊！ 超级续航添、啊，仲要系。喂，真係無厘喇撒！佢就話呢個手機品牌就因為同佢嘅信念海闊天空好一致，咁就夾硬將海闊天空拉落去呢個超級續航。嗱，海闊天空同超級續航咧，我諗到嘅只有幾樣嘢嘅啫。其實第一就係航拍機，係 啊， 係啦，可以不停咁樣飛嚟飛去，就唔使落地插電， 嗯、 或者插一次可以拍10个钟， 係 咁啊掂啦。第二樣係咩呢？就係嗰啲嘅巨無霸嘅777啊嗰啲，係。你話東方航空揾佢拍都仲好啲， 嗯， 即係超級續航，即係話佢唔使中間加油， 係 佢個飛機大到可以入滿油一程就一聲飛到紐約， 係 咁啊得。係，不過真係諗唔到點解海闊天空同超級續航有咩關係？ 有啲關係嘅，突然間諗到 咩咧？ 因為香港咧，我哋香港咧、嗯、唱海闊天空或者今天我嘅時候咧、嗯，通常都要開埋後面眼燈噶嘛。 哦，就好快冇曬電啦。喂，如果佢諗到呢條橋嘅話，仲好啲喎、 啊， 就影下雨傘運動嗰陣時，大家喺度唱緊喺度。著咗機聽下何韻詩啊、黃耀明一齊唱嗰陣時， 樣 完之後，咦，仲得？突然間家居出現，喂，冇電喎、 啊， 家居落翻嚟，係啊，嗱，用呢個東莞手機啦，咁樣， 係啦， 跟住佢又繼續喺度唱啦， 係啦， 大家又攞翻起呢個今天我， 咁啊 著咗呢個燈仔， 係啦，咁啊通啦， 嚇，咁啊通好多， 唔係咯，而家咁樣都唔知做乜。 唔係，同埋做出嚟就太過騎呢。我睇嗰段片嗰個黃家駒咧，係咪真人扮嘅咧？其實 我估係一個真人嚟嘅，不過就可能 我覺得佢投影都似 CG 喎，我覺得真係， 甚至乎只係一個得似家駒嘅一個好似呢個民工咁樣。 我覺得就揾咗個民工扮咗家駒，然後就用投影方式將個民工打出嚟。 係， 我覺得就係咁樣。 嗯， 因為大陸咧冇嘢多，山寨嘢多嘛， 係或者假嘢都多。 係啦，咁你諗下嗱，有山寨劉德華，有山寨張學友。有山寨林憶蓮，點解冇山寨黃家駒呢？有山寨周星馳， 係喎， 係嘛？ 家駒一定要有啦， 好易啫嘛。佢咁樣揾出嚟，你諗下山寨毛澤東都揾食揾咗咁多年， 係咯係 咯。咁所以揾，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山寨嘅家駒，然後咧就將佢變成係假 CG。係嗱，因為同時間我睇《蘋果日報》咧，佢另外一段片咧就係呢個柯德利夏平， 嗯， 嗰、那個 Dove 嗰個朱古力廣告， 係 係嗱，人哋嗰啲係真 CG 嚟， 係 係完全揾唔到破綻嘅。 嗯 即係講佢喺嗰套 Roman Holiday 嘅， 嗰個場面裏面、嗯、然後咧就喺個巴士見到個揸電單車個男主角，咁佢就攞咗個朱古力出嚟食。嗱、 嗯， 你完全係冇破綻，你真係以為嗰個係翻山柯德利下平？ 係。 咁我相信而家呢個技術係唔難嘅，真係做得到。 其實好多年前 Forrest Gump 嗰啲將嗰啲新聞片 係啊係啊，咁咪阿尼克遜同握手啊嗰啲咯， 係啦，佢已經做到啦嚇。 咁但係點解大陸做出嚟？就係令到你諗起呢個四川廣安蠟像館，係嘛？係，即係大陸而家嗰啲咁嘅商場嗰啲蠟像館就膠到無倫。嗱，我覺得蠟像技術都唔係咩新鮮嘢啊。 係咯， 事實上亦都係，但係硬係佢哋因為對細節咧就唔重視， 係 淨係求求其整個山寨小人國嗰啲啊，即係個埃菲爾鐵塔咧就縮細咗，但係咧裏邊就甩流流啊，包括嗰啲白雪公主又煲煙啦。即個小矮人又肥又高又瘦乜都有啊咁啊，除咗矮之外，咁所以咧就即係慣曬呢樣嘢。我諗佢哋受嘅，我覺得 係即係差不多先生都未有，即 係 嗰只咯。 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香港人都幾悲哀。個原因就唔係黃家強嘅問題，我即係我對佢個人冇乜睇法。佢中意揾食，佢冇所謂。 係， 但係你諗下，即係我哋嘅經典啊，所謂今天我 係喎， 或者 Beyond 所代表，已經超越咗佢哋樂隊之間自己嘅。音樂噶啦，我覺得， 嗯、 而香港人將我哋自己嘅一種追求自由同埋獨立嘅精神咧，係投射咗喺佢哋音樂嗰度，所以先至有神曲，先至 Beyond 先至上咗神台， 係 包括吉隆坡嘅社運都係將呢個海闊天空變咗神曲， 係 大佬而家神曲基本上就俾人強姦， 嗯， 變咗神女， 係喎， 係嘛？ 一次又一次喎。 黃家強就變咗卡拉 OK 伴唱小姐， 係啦， 就同阿六八九嗰啲度伴唱。然後今次仲要將阿黃家駒夾硬挖翻出嚟， 係喎。 然後用一個咁膠嘅一個咁嘅，嗱你做得好啲，我覺得都大家收貨，即係你做到即係真係屙得你下平嗰啲 CG 嘅。 大佬你膠到咁樣，即係咪真係要用咁嘅方式去揾錢咧？ 係咯。 而第二樣嘢，我都質疑呢個大鱷娛樂究竟佢捐錢呢樣嘢係 before 佢接呢個 job 之前已經決定咗啊？一或見到人哋插佢先至決定捐錢咧？ 嗯。 究竟幾時去捐嗰筆錢俾咩青基會啊等等嗰啲希望小學啊嗰啲？ 系 兜嘅，我覺得有疑問喺度。 似 如果你話宣傳《海闊天空》呢首歌，你而家調翻轉黃家強，你就係反宣傳。 嗯， 因為你做出嚟咁核突， 係喎， 而你都收貨，而走去幫人站台，咁你香港人見到即係會傷心，我覺得真係。如果你係曾經係 Beyond 嘅支持者， 係啊， 即係你話我喺演唱會裏面全國 roadshow 去唱 Beyond 嘅歌，冇、所謂 嘅，係 係，係嘛？即使你話。那是一個演唱會的 context、就算你又投影回黃家駒出來、試過在香港、是 Beyond 復合的時候演唱會是沒問題、大家都不會、即不會覺得有問題、但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呢現在這樣看回呢有整個故事呢就完整了，就是說呢之前他跟689加強和689就唱卡拉 OK、不過是一個準備來的預備，首先等你即是開始有少少即係破壞佢嘅形象先，因為如果你突然間冇嗰嚿嘢，突然間出現呢個嘢咧，你會覺得哇！即係我諗嗰個反應 好唔接受啊，係啊！ 而家就反而覺得好順理成章， 順理成章啦，係啊，不嬲都交㗎啦， 係啦，即係嗱嗰次交咗一鑊，而家再交多， 再交多 少少啫，冇所謂啦咁樣。 咁但係大債問題咁啦，我哋成日討論一樣嘢咧，叫做所謂中國嘅標準。 嗯， 無論國企民企去做生意都係咁，包括今日黃家駒黃家強發生嘅事都係咁，佢就用。最廉價的方式，用最低的生產成本搶了個job回來，用最低價中了個標，然後擠走了其他競爭者，跟住就好像淘寶咁啦。喂，你用乜錢係俾咗乜貨你嘅啫？ 係， 唔係大佬邊度有真嘢啊？喂，唔通英超一件波衫街賣都400多啦？我40蚊人民幣賣俾你，唔通係真嘅咩？梗係會甩線㗎啦，洗完之後一次個字梗係會甩㗎啦。跟住嗰張 Manchester United 就冇咗 ED 兩個字啦， 變咗 Manchester City 啦，唔知 Manchester Unit 啦，變咗係嘛？就係咁啦。呢個就係跟住慢慢咪成個世界嘅標準咪跟住向中國接軌咯。係 啦， 嗱呢個就係中國模式啦，我就係、 是、 你從黃家強呢件事裏邊你睇得出，佢而家就要香港全面向佢呢個方向接軌啊嘛。喂，你話香港人我要做精做好， 嗯 ，no way， 根本冇空間。你要自由，你要用創意去征服世界，好似以前的香港電影咁。 係 ，no way， 你要拍合拍片。 係啦， 你要遷就我個標準。你要唱歌咩？得，你要翻嚟揾食咩？張敬軒好，盧海彤好。 係， 唔該你講啲我啱聽嘅嘢。九十週年抗戰閱兵要致敬。 係， 嗱呢個就係所謂 China standard。 係。 全世界都是向淘寶的 standard 邁進啊！而家， 我同埋咧，仲有一句講起電影咧，我啱啱睇到個 trailer 係嗰啲咩《賭城風雲三》嗰啲。 哇！大佬呢套嘢交到不得了。 哇！即係周潤發啊、張家輝啊、張學友啊，之所以劉德華所有巨星喺曬度。哇！但係裏邊咧，又 Iron Man 啦，又侏羅紀公園啦， 咪就係黃星嗰樣嘢。我都話呢個《賭城風雲二》，我已經頂唔住噶啦。就係、是、抄《新康立利 Entrapment》同呢個 Catherine Zeta Jones 嗰套戲係十幾年前 嘅。冇錯， 係。即係問題就係咁啊！大陸就盲無多，冇嘢多，真係騙子多之外就盲無多，亦都因為盲無多，所以就騙子多嘛。 係， 咁所以你俾佢睇，佢唔覺得有咩問題嘅。 因為佢唔知道有嗰套嘢。 佢喺個流行文化嘅消費裏面根本冇歷史嘅呢啲人。 係 係，係乜你音樂啊？佢唔分辨唔到嘅喎。係名牌啊，總之人哋話係名牌嘛。所以佢哋點解咁信代言人？ 嗯， 係咪陳道明話可以揾到錢喎、啊？嗰、那個咩宋鴻兵話投資呢樣商品交易可以賺到錢喎、啊，咁、你咪走去揼佢咯而家。 係係係， 佢就因為信啊嘛。 冇錯。 咁所以佢哋本身係冇個分辨能力。 係。 所以智慧出到呢個家居呢樣嘢。 係。 就是、結果就係咁樣，無論廣告好噱頭好咧，佢就係山寨水哚哚嘅。 嗯。 然後呢問題你問佢唔 work 咩？事實上佢 work 嘅。 係，但係咧，我覺得而家有少少嘅，甚至嗰個陰謀論睇咧，佢係將你不斷即係喺香港即係食啦賴，即係能成功嘅一啲圖騰一啲 icon 咧，全部殺頭咯， 全部山寨化咯。 係啊，嗱，加強啊、家區啊呢啲啦，今天我啦，跟住周潤發啊呢一扎咁嘅香港嘅港星啦，通過你拍咗套《賭城風雲》，又《侏羅紀公園》，又 Iron Man， 又乜又 喂大佬，你拍完全部死曬啦，孔子都翻唔到轉頭啦。問題就是就算我行山撞到他我都不會找他拍影相，我會問他發哥你退休啦，不如你都找夠錢為什麼要出來獻世好像阿叻那樣呢 是不需要的嘛。是周星馳美人魚就來上，我告訴你也是一樣的東西、 嗯、 也都是那些民工戲來的，就是你明白 的不是神工戲， 不是神工戲，是民工戲來的，其實是不是給我來看的、 嗯、 你永遠見到黃曉明做香港警察你都知道，其實那些戲根本不是香港的， 是 所以我說在香港生活大家怎麼痛苦，除了聖誕節變咗情侶活動，變咗讀 L 之外，就是、就算你唔係讀 L、嗯、我都話你做乜咧？有戲睇咩？葉問打泰神俾外睇嘅咩？喂，我哋七十年代李小龍睇《龍爭虎鬥》已經睇完啦，大佬三十年之後仲要打鬼佬嚟自續， 係 呢啲只有大陸人先會睇嘅啫。 嗯， 我哋點解打鬼佬嚟自己自續啫？ 係咯， 係嘛？都過去咗個階段啦，已經係係嘛？溝鬼妹、搞金絲貓呢啲嘢係佢哋先會做嘅啫。喂，大佬，丹麥嬌啊呢啲，我哋讀初中嘅年代， 係啦， 已經過咗去添啦，已經 係。嗰啲年代咪就係佢。係 啦，阿叻嗰啲仲係要搞鬼妹啊，誒呢個俄羅斯妹當丹麥妹啊，嗰啲嚟嘅仲係，係嘛？所以你諗下，而家就係將成個標準向後拉，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嘅標準向後拉，係嘛？問題佢個市場大，佢個量大， 嗯， 你為咗要遷就佢嘅市場，就要遷就佢嘅品味，而佢嘅品味裏邊咧，你可以咁講喺流行文化裏邊。嗱，我唔係講文化 DNA 呢樣嘢，咩小龍文化、陶傑嗰種，嗯、而喺流行文化裏面你的而且確係有個積累嘅過程。 係係， 譬如音樂欣賞咁啊，係、嗯、嘛？你由初初我哋六十年代聽、早期可能香港嘅，你聽呢、這個Tony Robbins、 嗯、 Perry Martin 等等呢啲，然後跟住慢慢先至聽真正嘅外國流行音樂， 嗯、 開始係嗰啲嘅進入去，譬如美國嘅民歌啊。 嗯 一啲嘅 counter culture 裏面嘅一啲嘅人物啊，咩 Bob Dylan 嗰啲啊， 係啦， 做 N Face 啊嗰啲， 中 bias 啊呢、這個咩 check 唔知啦咩，即係嗰類啦。然後跟住就到英國嘅抗議音樂，然後你慢慢係行到今日噶嘛。 嗯、 但佢哋係唔會噶嘛，佢哋 jump start 一下就去到嗰個地步啦。去到嗰個地步之後咧。然後跟住咧，佢就話俾你聽，喂，呢、这個就係我的標準嚟嘅、 嗯， 你要嘅話就遷就我嘅標準咯。你諗下我哋嗰啲賭片，其實曾經我都話我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日，我晏晝而家最大嘅娛樂就係睇電影二台，都唔係電影一台，係四廿二台啊，記住， 不斷咁重複， 唔係四廿一台。點解咧？因為四廿一台已經太多合拍片啦。 係。 咁我只可以睇四廿二台，四廿二台播翻八十年代嘅港產片。咁我就睇呢個殭屍叔叔陳友洪金寶拍噶， 係， 仲有佢叫鐘凡，唔知道你記唔記得？ 唔知依度冇睇，好耐冇睇四廿二台， 係好耐好舊嘅，係一個殭屍片，係。然後你發覺呢啲先係港產片嘅內容，即係一啲嘅小趣味啊，小聰明啊，同埋一啲好靈活嘅動作啊、鏡頭啊，唔會有講大道理啊，唔會講啲唔似人講嘅説話。你一轉過四廿一台，你發覺嗰啲合拍片咧，甄子丹嗰啲一個打十個嗰啲咧。嗰啲人嗰啲對白其實唔係人講噶嘛，留意啊，即係唔係因為國語定廣東話嘅問題，而根本上嗰啲説話唔係人講。咁、我就話你香港生活，你慢慢覺得唔單止節日嘅問題，而係你都冇種存在感， 係 即係冇咗種香港嘅特色，即係你香港生活嘅精神生活冇個存在感喺度。 即係個環境唔同咗啊嘛，即係住一間屋企，突然間俾人喂換曬啲裝修，換曬啲佈置咁樣，仲要係即係你唔中意嘅喎。 咪越嚟越山寨化咯， 山寨化嘅喎，老土嘅喎。 係啊，越嚟越山寨化啦。無論你出街見到嘅人，你打一份報紙，嗱好簡單，《南華早報》出年嘅六月四號咩做頭版？大家心照，我話俾大家聽，係、嘛？跟住收購《明報》呢樣嘢好快會發生。而家人哋澳洲嘅《金融時報》講緊係收購明報控股公司幾多 percent 股權，係咁 exact 嘅講緊。 係， 雖然阿里巴巴向路透社否認，呢、這個只不過一個 technical 嘅否認。 係，佢買個母公司啊，我唔係買份報紙。 佢唔係買明報啊嘛，佢買埋明州啊嘛，買埋一百毛啊下邊嗰扎啊嘛，其實係。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啊，當佢收購佢控股公司之後，個影響不是淨係限於明報嘅、其實，包括 嗱，我聽聞啊，你知唔知道南組下面有一份叫做 Hong Kong Magazine？ 哦，即係咪街邊派免費嗰份？ 嘅，但係咧，嗰班鬼佬咧就相當串嘴下嘅。 係， 你留意一下佢封面啊，即係串串共嘅。 係係， 我有朋友話俾我聽，就嚟接啦。 哦， 喺阿里巴巴收購啫。 係，咁啊係啊。 你諗下， 馬雲點樣 handle 嗰班鬼佬啊？ 咪已經發生咗啦，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大家你可以繼續。如果你接受到一個山寨嘅家區，你覺得佢嗰個海闊天空仲係代表緊香港精神，即係東莞唱嘅時候， 你仲可以對住佢又攬又喊， 你仲可以對住佢又攬又喊。覺得黃家強係真情流露嘅話咧，恭喜你，你可以做強國人。坦白講，休息一陣先。